见过女儿，大嫂听了。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问。他妻子本人。 哦，不见本人呢。 No, 原是待会。 客官，你方才言道与那秋虎有八拜之交，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，是的一字不差，我防范不猜，就带你前去。 好，如此大嫂听了。大日来，让我大花枪，对着大嫂我给端了枪，压住路过。不天长，金秀兵虎子高强，他不兵的鸟就祖王，二十年前早已亡，他不可是不天长，我把双子在高堂，一心兵的鸟若不敌，不知一人他就空旁，这是那秋中对我讲，你无有之人也。他家什么人呐？ 客官， 向我离家日久，但不知他是怎样的毒人。有了，看四下无人，我不免用言语试探试探，有何不可？就是这个罪呀！ 啊，副官，既然带来失信，本当请到寒舍复查，怎奈房屋窄小，难以宽待，暂将失信留下。之后长宿归来，自当登门叩谢。 这些的倒是一桩小事，被人奸话，要对大嫂引讲。 客官有话请讲。 大嫂，我 不应让你惹家，不应让你惹家。 情。我调戏他伴侣，并无一点春心。哎呀，吃！有了，我不免去吃麻雀惊一定，再试试他的真切如何呀？大嫂，美人之灵有麻雀惊一定，你看是古人，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，这个金子送与你了。啊，怎么样？ 你是不留你不放心你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 娘娘的娘 娘的娘娘的娘 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娘娘的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， 光禄大夫之职。 哎 呀，大夫应承我谢天谢地。 当谢天地。 哎呀，这就好了啊。 好了。 哎呀，儿子，你看什么？ 孩儿回家来半日，不见你那儿媳，他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，不是我提起啊，为娘我倒忘怀了。 怎么？ 你媳妇是才才上而回，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。 哦， 你等着。 怎么？ 待我还他钱来。 哎，母亲不要还他。 哎，还他钱来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媳妇回来。 我。 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哇？ 我怎么，我官人他回来了？ 回来了，来来，啊，你你父啊，在这里，你父亲相见呐，来来来，这里啊，哎呀，哎，你妻子来了， 我在这里。 哎呀，活过来了，还我身体真行。哎呀，年轻人，你呀，不是你还年来夫妻之情呐、啊？ 姑父你有什么夫妻关中的娘子好 配的？有什么？怎么马车人来了？ 我们乡亲来， 两兄不才叫死人，只是死来你得了金木金虎的大母亲，儿子相亲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，又睡过抽筋，跪不下了， 跪不下了， 跪不下了。 为娘我与你吃腿， 此话怎讲？ 哎呦，啊，媳妇，忍下了吧。媳妇不怕求夫人，为婆也过也差一点青春，我就跟他了。上香， 真是 求夫离家二十年， 盼得为娘两言传， 今日一家同相见， 不如团圆永绵绵。 好个永绵绵，金虎， 金 虎，你们来呀！ 来呀！回来。我来问你，方才在上院、是被人的不是，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，叫我罚跪在此，什么道理？翻不了你们。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，定不与

为川之方人民， 地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不明天，爱莫如君，让花轿那人翻着面，喜得儿香，叫老夫不得。 赵氏孤儿。